第73回，吃丫头误食绣春囊。诺小姐不问累金凤。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，忽听外面一声响，不知何物，忙问时，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，塌了虚数掉下来。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，自己带领丫鬟上好，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，不在话下。却说怡红院中，宝玉正才睡下，忽听有人击院门，老婆子开了门，见是赵姨娘房内的丫鬟，名唤小雀的，问她什么事，小雀不答，直往房内来找宝玉。只见宝玉才睡下，晴雯等犹在床边坐着，大家玩笑，见他来了都问 什么事，这时候又跑了来做什么。 小雀笑向宝玉道， 我来告诉你一个信儿，方才我们奶奶这般如此在老爷前说了，你仔细，明儿老爷问你话。 说着回身就去了。袭人命留他吃茶，因怕关门，遂一直去了。这里宝玉听了，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，当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。想来想去，别无他法，且理熟了书，预备明儿盘考，口内不喘错，便有踏实，也可搪塞一半。想罢，忙披衣起来要读书，心中又自后悔，这些日子只说不提了，偏又丢生，早知该天天好歹温习些的。如今打算打算，肚子内现可背诵的，不过只有《学》《雍》二论是代注背得出的，至上本《孟子》就有一半是夹生的，若凭空提一句，断不能接背的，至夏梦就有一大半忘了。算起五经来，因近来作诗，常把诗经读写，虽不甚精产，还可色泽。别的虽不记得，素日贾政也性未吩咐过读的，纵不知也还不妨。至于古文，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，连左传、国策、公羊、古梁、汉唐等文不过几十篇，这几年竟未曾温得半篇半语，虽闲时也曾遍阅，不过一时之兴，随看随忘，未下苦功，如何记得，这是断难色泽的。更有十文八古一道，因平素深悟此道，原非圣贤之传，焉能阐发圣贤之威傲，不过做后人耳鸣掉露之阶。虽贾政当日起身时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，不过偶因见其中或一二古内，或成起之中有做的或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，稍能动性者偶一读之，不过供一时之兴趣。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，如今若温习这个，又恐明日盘结那个，若温习那个，又恐盘驳这个，况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温习，因此越添了焦躁。自己读书不至紧要，却带累着一房丫鬟们皆不能睡。袭人、麝月、晴雯等几个大的是不用说，在旁捡竹针茶，那些小的都困眼朦胧，前仰后合起来。晴雯一骂道， 什么蹄子们，一个个黑日白夜挺是挺不够，偶然一次睡迟了些，就装出这腔调来了，再这样我拿针戳你们两下子。 话犹未了，只听外间咕咚一声，急忙看时，原来是一个小丫头子坐着打盹儿，一头撞到壁上了，从梦中惊醒，恰正是晴雯说这话之时。他怔怔的 只当是晴雯打了他一下，遂哭央道：“ 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” 众人都发起笑来，宝玉忙劝道：“饶他去吧，原该叫他们都睡去才是，你们也该替换着睡去。”袭人忙道：“ 小祖宗，你只顾你的吧，通共这一夜的功夫，你把心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，等过了这一关，由你再张罗别的去，也不算误了什么。” 宝玉听他说的恳切，只得又读，读了没有几句，麝月又斟了一杯茶来润喉，宝玉接茶吃了，因见麝月只穿着短袄，系了裙子，宝玉道：“夜静了冷，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。”麝月笑指着书道：“ 你暂且把我们忘了，把心且略对着他写吧。” 话犹未了，只听金星玻璃从后房门跑进来，口内喊说：“ 不好了，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。” 众人听说，忙问在哪里，即喝起人来，各处寻找。晴雯因见宝玉读书苦恼，劳费一夜神思，明日也未必妥当，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脱此难，正好忽然逢此一惊，即便生计，向宝玉道：“ 趁这个机会快装病，只说唬着了。” 此话正中宝玉心怀，因而遂传起上夜人等来，打着灯笼各处搜寻，并无踪迹，都说 小姑娘们像是睡花了眼出去，风摇的树枝儿错认作人了。 晴雯便道：“ 别放邹屁，你们查得不严，怕的不是，还拿这话来支吾，才更并不是一个人见的，宝玉和我们出去有事，大家亲见的。如今宝玉虎的颜色都变了，浑身发热，我如今还要上房里去安魂丸药去，太太问起来是要回明白的，难道依你说就罢了不成？” 众人听了，吓得不敢啧声，只得又各处去找。晴雯和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药，故意闹得众人皆知宝玉吓着了。王夫人听了，忙命人来看事给药，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细搜查，又一面叫查二门外林元强上夜的小厮们。于是园内灯笼火把直闹了一夜，至五更天，就传管家男女命仔细查一查，拷问内外上夜男女等人。贾母闻之宝玉被吓，细问缘由，不敢在意，只得回明。贾母道：“ 我必料到有此事，如今各处上夜都不小心，还是小事，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。” 当下邢夫人并尤氏等都过来请安，凤姐及李纨姊妹等皆陪侍，听贾母如此说，都莫无所答。独探春初未笑道：“ 竟因凤姐姐身子不好，几日园内的人比先放肆了许多，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，或夜里做更时，三四个人聚在一处，或掷骰，或斗牌，小小的玩意，不过为熬困。近来见次发旦，竟开了赌局，甚至有头家局主，或30吊、50吊、300吊的大输赢。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之事。” 贾母听了忙说：“ 你既知道，为何不早回我们来？” 探春道：“ 我因想着太太事多，且连日不自在，所以没回，只告诉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们，借吃过几次，近日好些。” 贾母忙道：“ 你姑娘家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厉害？你自为耍钱常事，不过怕起争端，殊不知夜间既耍钱，就保不住不吃酒，既吃酒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，或买东西寻章觅礼，其中夜静人稀，驱便藏贼引奸引盗，何等事做不出来？况且园内的姊妹们起居所伴者皆系丫头媳妇们，闲鱼混杂， 贼道事小，再有别事，倘略沾带些，关系不小，这事岂可轻恕？ 探春听说，便默然归坐。凤姐虽未大愈，精神因此比常稍减。听见贾母如此，便忙道：“ 偏生，我又病了。” 遂回头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事四个媳妇到来，当着贾母申斥了一顿。贾母命即刻查了头家赌家来，有人出手者赏，隐情不告者罚。林之孝家的等见贾母动怒，谁敢徇私，忙至园内传其人一一盘查，虽不免大家赖一回，终不免水落石出，查得大头家三人，小头家八人，聚赌者通共20多人，都带来见贾母，跪在院内磕响头求饶。贾母先问大头家名姓和钱之多少，原来这三个大头家，一个就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，一个就是园内厨房内柳家媳妇之妹，一个就是迎春之乳母，这是三个为首的，余者不能多计。贾母便命将骰子牌一并烧毁，所有的钱入棺分散与众人，将为首者每人40大板撵出，总不许再入，从者每人20大板，隔去3月月钱，拨入清册行内。又叫林之孝家的申斥了一番。林之孝家的见他的亲戚又与他打嘴，自己也觉没趣，迎春在座也觉没意思。黛玉、宝钗、探春等见迎春的乳母如此，也是误伤其泪的意思，遂都起身笑向贾母讨情，说：“ 这个妈妈素日圆不完的，不知怎么也偶然高兴，求看二姐姐面上，饶她这次吧。” 贾母道：“ 你们不知，大约这些奶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，远比别人有些体面，他们就生事，比别人更可恶，专管挑唆主子护短偏向，我都是经过的，况且要拿一个做法，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，你们别管，我自有道理。” 宝钗等听说只得罢了。一时贾母歇晌，大家散出，都知贾母今日生气，皆不敢各散回家，只得在此暂候。尤氏便往凤姐处来闲话了一会，因她不自在，只得往园内寻众姑嫂闲谈。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会，也就往园内散散心来。刚至园门前，只见贾母房内的小丫头子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走来，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，低头一臂瞧着，一臂只管走，不妨迎头撞见邢夫人，抬头看见方才站住。邢夫人应说：“ 这痴丫头又得了个什么狗不食儿，这么欢喜，拿来我瞧瞧。” 原来这傻大姐年方14、15岁，是新挑上来的与贾母这边提水桶扫院子专做粗活的一个丫头，只因她生得体肥面阔，两只大脚做粗活简洁爽利，且心性愚顽，亦无知识，行事出言常在规矩之外。贾母因喜欢她爽利便捷，又喜她出言可以发笑，便起名为呆大姐，常闷来便引她取笑一回，毫无避忌，因此又叫她做痴丫头。她纵有失礼之处，见贾母喜欢她，众人也都不去苛责。这丫头也得了这个利，若贾母不唤她时， 便入园内来玩耍。今日正在园内掏醋汁，忽在山石背后得了一个五彩绣香囊，其华丽精致，故事可爱，但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，一面却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，一面是几个字。这痴丫头原不认得是春意，便心下盘算， 感情是两个妖精打架，不然必是两口子相打。 左右猜解不来，正要拿去与贾母看，便已笑嘻嘻的一臂看一臂走，忽见了邢夫人如此说，便笑道， 太太真个说得巧，真是个狗不识呢，太太请瞧一瞧。 说着便送过去，邢夫人进来一看，吓得连忙死紧攥住，忙问， 你是哪里得的？ 傻大姐道， 我掏醋汁在山石上捡的。 邢夫人道， 快休告诉一人，这不是好东西，连你也要打死，既因你素日是傻子，以后再别提起了。 这傻大姐听了，反吓得黄了脸，说， 再不敢了， 磕了个头，呆呆而去。邢夫人回头看时，都是些女孩，不便递语，自己便塞在袖内，心内十分寒意，揣摩此物从何而至，且不形于声色。且来至迎春室中，迎春正因她乳母获罪，自觉无趣，心中不自在，忽报母亲来了，遂接入内室。奉茶毕，邢夫人应说道， 你这么大了，你那奶妈子行此事，你也不说说她，如今别人都好好的，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来，什么意思？ 迎春低着头弄衣带，半晌答道， 我说他两次，他不听也无法，况且他是妈妈，只有他说我的，没有我说他的。 邢夫人道， 胡说，你不好了，他原该说，如今他犯了法，你就该拿出小姐的身份来，他敢不从，你就回我去才是，如今只等外人供之，是什么意思？再者，指他去放头，还恐怕他花言巧语的和你借贷些簪环衣履做本钱，你这心活面软，未必不周借他些，若被他骗去，我是一个钱没有的，看你明日怎么过节。 迎春不语，只低头弄衣带。邢夫人见他这般，应冷笑道， 总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，一对儿赫赫扬扬，连二爷凤奶奶，两口子遮天盖日，百事周到，竟通共这一个妹子全不在意，但凡是我身上掉下来的，又有一话说，只好凭他们罢了。况且你又不是我养的，你虽然不是同那义娘所生，到底是同出一父，也该彼此沾顾些，也免别人笑话。我想天下的事也难叫定，你是大老爷跟前人养的，这里探丫头也是二老爷跟前人养的，出身一样，如今你娘死了，从前看来你两个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赵姨娘强十倍的，你该比探丫头强才是，怎么反不及她一半？谁知竟不然，这可不是义事，倒是我一生无儿无女的，一生干净，也不能惹人笑话议论为高。 旁边伺候的媳妇们便趁机劝道， 我们的姑娘老实仁德，哪里像他们三姑娘伶牙俐齿，会要姊妹们的强，他们明知姐姐这样，她竟不顾恤一点。 邢夫人道， 连他哥哥嫂子还如是，别人又做什么呢？ 一言未了，人回， 连二奶奶来了。 邢夫人听了冷笑两声，命人出去说， 请他自去养病，我这里不用他伺候。接着又有探视的小丫头来报说， 老太太醒了。 邢夫人方起身前边来，迎春送至院外方回。秀菊已说道， 如何巧儿，我回姑娘那一个攒珠蕾丝金凤竟不知哪里去了，回了姑娘，姑娘竟不问一声，我说必是老奶奶拿去点的银子放头的，姑娘不信，只说思琪收着呢。问思琪，思琪虽病着，心里却明白，我去问她，她说没有收起来，还在书架上夹内散放着，预备八月十五日恐怕要带呢。姑娘就该问老奶奶一声，只是脸软怕人恼，如今竟怕无着，明儿要都带时，独咱们不带是何意思呢？ 迎春道， 何用问，自然是他拿去暂时借一件儿，我只说他悄悄地拿了出去，不过一时半晌仍旧悄悄地送来就完了，谁知他就忘了，今日偏又闹出来，问他想也无益。 秀菊道， 何曾是忘记，他是试准了姑娘的性格，所以才这样。如今我有个主意，我竟走到二奶奶房里将此事回了她，或她着人要去，或她省事拿几吊钱来替她赔补，如何？ 迎春忙道， 罢罢罢，省些事吧，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事。 秀菊道， 姑娘怎么这样软弱，都要省起事来，将来连姑娘还骗了去呢，我竟去的是。 说着便走，迎春便不言语，只好由他。谁知迎春乳母子媳王柱儿媳妇正因她婆婆得了罪，来求迎春去讨情。听他们正说金凤一事，且不进去。也因素日迎春懦弱，他们都不放在心上，如今见秀菊立意去回凤姐，估着这事脱不去的，且又有求迎春之事，只得进来。裴孝先向秀菊说， 姑娘你别去生事，姑娘的金丝凤原是我们老奶奶老糊涂了，输了几个钱没得捞上，所以暂借了去，原说一日半晌就熟的，因总为捞过本来就迟住了，可巧今儿又不知是谁走了风声，弄出事来，虽然这样，到底主子的东西我们不敢迟误下，终究是要熟的，如今还要求姑娘看从小吃奶的情场，往老太太那边去讨个情面，救出他老人家来才好。 迎春先便说道， 好嫂子，你趁早打了这个妄想，要等我去说情儿，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，方才连宝姐姐林妹妹大伙说情，老太太还不依，何况是我一个人，我自己愧还愧不来，反去讨臊去。 秀菊便说， 赎金凤是一件事，说情是一件事，别搅在一处说，难道姑娘不去说情，你就不熟了不成？嫂子，且取了金凤来再说。 王柱儿家的听见迎春如此拒绝他，秀菊的话又锋利无可回答，一时脸上过不去。也明妻迎春素日好性儿，乃向秀菊发话道， 姑娘你别太仗势了，你满家子算一算，谁的妈妈奶子不仗着主子哥多得些意，偏咱们就这样丁是丁卯是卯的，只许你们偷偷摸摸的哄骗了去。自从邢姑娘来了，太太吩咐一个月减省出一两银子来与舅太太去，这里饶听了邢姑娘的使费，反少了一两银子，时常短了这个少了那个，哪不是我们供给，谁又要去？不过大家将就些罢了，算到今日少说也有三十两的，我们这一项的钱岂不白填了线呢？ 秀菊不待说完便啐了一口道， 做什么的白填了三十两，我且和你算算账， 姑娘要了些什么东西？ 迎春听见这媳妇发邢夫人之私意，忙指道： 爸爸爸，你不能拿了金凤来，不必牵三扯四乱嚷。我也不要那凤了，便是太太们问时，我只说丢了，也妨碍不着你什么的，出去歇息歇息倒好。 一面叫秀菊倒茶来。秀菊又气又急，应说道： 姑娘虽不怕，我们是做什么的？把姑娘的东西丢了，他倒赖说姑娘使了他们的钱，这如今竟要准折起来。倘或太太问姑娘为什么使了这些钱，敢是我们就中取势了，这还了得？ 一行说一行就哭了，思琪听不过，只得勉强过来，帮着秀菊问着那媳妇。迎春劝止不住，自拿了一本《太上感应篇》来看。三人正没开交，可巧宝钗、黛玉、宝琴、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，都约来安慰她。走至院中，听得两三个人叫口。探春从纱窗内一看，只见迎春已在床上看书，若有不闻之状。探春也笑了，小丫鬟们忙打起帘子报道： 姑娘们来了。 迎春方放下书起身，那媳妇见有人来，且又有探春在内，不劝而自止了，遂趁便要去。探春坐下便问： 才刚谁在这里说话，倒像拌嘴似的？ 迎春笑道： 没有说什么，左不过是他们小题大做罢了，何必问他？ 探春笑道： 我才听见什么金凤，又是什么没有钱只和我们奴才要，谁和奴才要钱了？难道姐姐和奴才要钱了不成？难道姐姐不是和我们一样有月钱的，一样有用度不成？ 思琪秀菊道： 姑娘说的是了，姑娘们都是一样的，哪一位姑娘的钱不是由着奶奶妈妈们使，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是算账，不过要东西只说的一声，如今他便要说姑娘使过了头，他赔出许多来了，究竟姑娘何曾和他要什么了？ 探春笑道： 姐姐既没有和他要，必定是我们或者和他们要了不成？你叫他进来，我倒要问问他。 迎春笑道： 这话又可笑，你们又无沾碍，何得带累于他？ 探春笑道： 这倒不然，我和姐姐一样，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，她说姐姐就是说我，我那边的人有怨我的，姐姐听见也即同怨姐姐是一理。咱们是主子，自然不理论那些钱财小事，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，也是有的事。但不知金蕾丝凤因何又夹在里头？ 那王柱儿媳妇生恐秀菊等告出他来，遂忙进来用话掩饰。探春深知其意，应笑道： 你们所以糊涂，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，趁此求求二奶奶，把方才的钱尚未散人的拿出些来赎取了就完了，比不得没闹出来，大家都藏着留着脸面，如今既是没了脸，趁此时纵有十个罪也只一人受罚，没有砍两颗头的理。你依我竟是和二奶奶说说，在这里大声小气如何使得？ 这媳妇被探春说出真病，也无可赖了，只不敢往凤姐处自首。探春笑道： 我不听见便罢，既听见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。 谁知探春早使个眼色，与侍书出去了。这里正说话，忽见平儿进来，宝琴拍手笑说道： 三姐姐 敢是有驱神招降的符术？ 黛玉笑道：“ 这倒不是道家玄术，倒是用兵最精的。所谓手如处女，吞如狡兔，出其不备之妙策也。” 二人取笑，宝钗便使眼色与二人，令其不可，遂以别话岔开。探春见平儿来了，遂问：“ 你奶奶可好些了？真是病糊涂了，事事都不放在心上，叫我们受这样的委屈。” 平儿忙道：“ 姑娘怎么委屈？谁敢给姑娘气受？姑娘快吩咐啊！” 当时祝儿媳妇方慌了手脚，遂上来赶着平儿叫：“ 姑娘坐下，让我说缘故请听。” 平儿正色道：“ 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理，你但凡知理，只该在外头伺候，不叫你进不来的地方，几曾有外头的媳妇子们无故到姑娘们房里来的哩？” 秀菊道：“ 你不知我们这屋里是没理的，谁爱来就来。” 平儿道：“ 都是你们的不是，姑娘好馅儿，你们就该打出去，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。” 王坠儿媳妇见平儿出了言，红了脸方退出去。探春接着道：“ 我且告诉你，若是别人得罪了我倒还罢了，如今那柱儿媳妇和她婆婆仗着是妈妈，又瞅着二姐姐好像，如此这般私拿了首饰去赌钱，而且还捏造假账妙算，威逼着还要去讨情，和这两个丫头在卧房里大嚷大叫，二姐姐竟不能辖制，所以我看不过，才请你来问一声，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人，不知道理，还是谁主使他如此，先把二姐姐制服，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。” 平儿忙陪笑道：“ 姑娘怎么今日说这话出来？我们奶奶如何当得起？” 探春冷笑道：“ 俗语说得好，误伤其类，齿节唇亡，我自然有些惊心。” 平儿道：“ 若论此事还不是大事，极好处置，但她现是姑娘的奶嫂，据姑娘怎么样为是？” 当下迎春只和宝钗阅感应篇故事，究竟连探春之语亦不曾闻得，忽见平儿如此说，乃笑道：“ 问我也没什么法子，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，我也不能讨情，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。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，送来我收下，不送来我也不要了。太太们要问，我可以隐瞒遮饰过去，是他的造化，若瞒不住我也没法，没有违隔他们，反欺往太太们的理，少不得直说。你们若说我好馅儿，没个决断，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，不使太太们生气，任凭你们处置，我总不知道。” 众人听了都好笑起来。黛玉笑道：“ 真是虎狼屯于阶壁，上谈因果，若是二姐姐是个男人，这一家上下若许人，又如何裁制他们？” 迎春笑道：“ 正是，多少男人尚如此，何况我哉？” 一语未了，只见又有一个人进来，正不知道是哪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